藏线，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，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一说到这儿，刘俊啪给他个耳朵，又把张芳打得一扑了脑袋。哎哎，我师兄，您知道吗？你怎么信口雌黄，不说人话呢？就你那个小模样，一说我们就不相信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开个玩笑嘛。哎，咱这么说得了，有很多的贼匪刁难我，营房那人我看还不错，说话虽然不多，不愧为是个明白人，他不糊涂，信我送上去了。按着宴谱那意思想把我宰了，但是大帅谭天不同意，建议英王把我护送回来了，信人家也收下了，人尸体都收下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都把我们急坏了，真以为你回不来了？哪有那事儿？我没说吗？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什么事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闲话少说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铁甲船一掉头，沿江而上，回奔嫖妓店。一路无话，等他们登了路，参将铁山接待，休息了2个时辰，又准备了2辆车把众人送回建州公馆。他们走了，说英王，英王一看把张芳送走之后，心中十分难过呀，亲自开棺检验，看了无形大剑的尸体，双目垂泪，嚎啕大哭。这贼们也掉了眼泪了，无不伤感。英王降旨，就在五龙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挽联、花圈，哎呀，有没有？可能有。 哎，十分隆重吧，管真的假的也有抹眼泪的。军师宴谱号召，一定给大建报仇，一定消灭佟林等人，俘夺建州。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，三回头还说张方进了公馆，见着年钦差，大伙一看张方回来了，小弟兄们平安回来了，非常高兴。一问张方，张方把经过一五一十如实讲说一遍，大人点头，太好了。张方啊，你立下大功一件，我启奏圣上必有嘉奖。你们都累了，下去休息吧。 是， 哎，张方一看呢，谁都在，唯独没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张方觉着纳闷，我师叔得在这儿，还有些话我得对他说呢。这就问年羹尧大人，我师叔佟林上哪儿去了？不问则可，一问，年大人把头低下，长叹不语。在座的众人把头全低下了。张方心里都感觉到不妙，莫非我师叔出了什么事儿呢？短短的两三天，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？我各位，这怎么了你们？我师叔究竟哪儿去了？镇东侠说，张方，你刚回来，不必往下问了，先下去休息去吧。 好吧。 张方不敢多问，但心里都堵心了，那几个小弟兄更担心了。后来才知道佟林失踪了，挺大活人没影了，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。那位说佟林哪儿去了？佟林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此刻正在建山。怎么回事呢？张方走了之后，佟林左想右想，还得亲自夜探剑山蓬莱岛。张方毕竟是个孩子，就是平安回来，也就是了解个大概而已，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了解不出来。佟林就打定主意了，可这么大的事情得请示年的人呢。又一想不行，年羹尧无论如何不能放自己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竟低着脑袋不言语。镇东侠看出来了，要不说弟兄有交情，那天晚上佟林刚回屋，镇东侠就来了，把门反带上，屋中没有第二个人。东侠这才说，兄弟，你有心事吧？老哥哥，你看出来了，你瞅你凝眉深思，低头不语，看来你的心事还挺重的。你想干什么？难道还背着老哥哥我吗？镇东侠一问，佟林不能不说了，这是亲哥哥。老人家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，我要夜探剑山。你要去剑山？对，那怎么能行啊？贤弟啊，听老哥哥的话，改变主意，绝不能去冒险。老哥哥，我也知道是冒险，可我不去能不能行？我再三想过，皇王圣旨已经到了，限令咱们在年末以前扫平剑山，捉拿鹰王。 现在仅有几十天的时间了，这件事情根本做不到，真要做不到，抗旨不遵不仅年大人得担责任，连我也得担责任。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了。要想扫平建山，必须把实底摸清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。您说我们也不了解建山，贸然就进兵，恐怕得不偿失啊。故此我就打定了主意，非去建山一趟不可。第一，我听说英王有一张蓝谱，这是知府黄国英亲自招的工，这蓝谱上开列着人名单，凡是跟英王有瓜葛的人上面都有名字，这个我们必须得到手。第二件事，英王究竟有多少军队，军队怎么布置的，这张图我们得搞得手。第三，英王手下究竟有多少爪牙，都是什么样的高人，我们怎样对付，这更是至关重要的。小弟此行要把这三件事情完成，我是非去不可呀。海川，你说的对不对，我也着急，但是那剑山是龙潭虎穴呀，我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兄弟里的锐气，你有能力不假，可是你一个人进了剑山，孤掌难鸣，恐怕凶多吉少啊，能不能带几个人，起码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你看怎么样。镇东侠热心肠，非要跟着佟林去，佟林一摆手，老哥哥，公馆的事情还很多呀，这担子也不轻，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落到老哥哥您的肩上了，您还得替我维持着。那海川，你看是不是挑几个旁人陪着你去，不就我一个人方便。老哥哥，我跟您说这句话，您不能挑理吧，我挑了几位带着，互相照应是好事，一进剑山一旦发生意外，我们分散了，他牵挂我，我牵挂他，反倒分散精力了，不如一个人。其实佟林呢，下边那半截话没说，什么话呀？佟林一看手下这些人，哪个的能耐也未必超过自己，要比自己强的多的多的还行，都差不多，那又何苦的呢？就佟林没说，镇东侠也明白了，是啊，这要几个硬手陪着佟林，我想我兄弟绝不会拒绝的，他这么想也不是没道理，但是总觉得不妥，劝了半天佟林执意不听，最后告诉镇东侠，此事自有哥哥你一个人知道，如果大人他们问起来佟林哪儿去了，你就说有点闲事儿，或者说我查岗去了，或者说我办什么私事去了，我夜探剑山之事千万不要对旁人演讲，恐怕大伙担心。镇东侠下了保证，头天晚上就这么决定的。第二天佟林早早的起来，吃罢早饭，带着应用之物，他起了身了，出了建州的南关，没到嫖妓店，沿着绵江直接奔西走，这一下就出了100多里地。佟林为什么不走嫖妓店呢？ 怎么不上船呢？那过江多省事儿，不行。佟林怕手下的人里边有内奸，自个儿这一动身，剑山先知道了，不能不加防范呢。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保密，故此走下去100多里地。这个地方叫土家港，从地图上佟林得知这地方小地方不大，相当闭塞，在这儿雇只小船进剑山谁也不知道。等到了土家港之后，头一天他先找个小店房住下来，把帽子往下一压，衣领往上一提，现在入了冬了，穿的窝窝囊囊，谁注意他呀？等第二天早晨佟林起来，精力恢复了，这才雇船，雇了一条小船啊，讲好价钱，你把我送到大江对岸，我加倍给银子。使船的一听吓了一跳， 这在对岸那是属于剑山的地盘，净贼呀，万一出了错了，我家里有孩子老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去，我多给钱，你放心，你给我送到安全的地方，我亏待不了你。那您能给我多少钱？照常你们摆渡收多少银子？那这大江水流是这么急，少说这一趟也得给我5两，我给你50两。 我是这还值得研究研究。 使船的一听啊，50两，那是银子，等于我半年的收入。 好吧， 答应了。佟林把干粮袋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上了他这只小船。这位船家生长在江边， 哎呀，对使船来说那是相当有两下子。别看绵江水流甚急，前头全都是漩涡，但这船平平安安就来到对岸。佟林弃舟登了岸，如数给了船家银子，小船回去了。 佟林心里说，我已算到了剑山蓬莱岛的管辖范围，我是在西边，我还得奔东走，往回拐，怕碰上剑山的人，找个石喇子也能歇一歇，进树林也能躺一躺。就这样，佟林往剑山靠拢。嗯，您说也该着有事儿。佟林走出去能有10几里地吧，看旁边一道石喇子，这块比较避风，他在这蹲着把干粮拿出来了，刚吃了没两口， 就听着头顶上 刮起了5道冷风，佟林一愣，把干粮揣起来，抬头一看，5个人一字排开站在面前。这5个主都穿青挂皂，手拿长剑。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，把宝剑一摆，来到佟林近前， 哎，干什么的？有令牌吗？ 啊，佟林一听他这句话明白了，到了剑山了。他这哨卡放出这么远呢、啊， 我以为着还得走一天才能遇上他们的人，在这地方就遇上了。 佟林冷笑一声，啊，我到这儿访个朋友，道路不熟走错了， 如果实在不让我过，那我就回去。说实话，统领一转身，这五个小子闻听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妈的，回去！说得轻巧，这条路是有来无回。各个兄弟，飞上，飞上！五把长剑，五道电光，扑奔统领。统领本不想杀人，一看这个形势，不动手不可以了，把包往腰里头一围，一伸手摁奔黄，咔嘣长浪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了。这回换换家事，没使子母鸡爪鸳鸯月，宝剑在手中一托，光彩夺目，只是一把宝刃，刷刷刷刷直冒冷气。那个上年纪的往前一纵，刚把宝剑一抬，就觉着心口热乎乎的。怎么回事？低头一看，佟林的宝剑给他插上了。哎呀！用手一摸，后边出尖儿了，扎透膛嘞。老头一琢磨，活不活没意思了，眼睛一闭，裤筒躺那儿了。那两个刚想过来，绞着脖子凉丝丝的，脑瓜咕噜咕噜落到地上。那两位一看不好，转身刚要跑，佟林把手腕子一甩，啪啪，人头砍下。这场战斗从伸手到结束20秒钟，那位说也太快的了啊，就这么快。别看没费劲儿，宰了五个贼，把佟林可吓坏了。为什么？佟林就感觉到这剑山处处是埋伏，绝非寻常之地啊。这才到哪儿？离这剑山的心腹地带还远着赫呢。这就出了麻烦了，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能进得了剑山的心腹地带？什么时候能把情况摸清？那只蒙丹蓝普能不能拿到手？佟林心里都没底了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身后啊有人大笑，哈哈哈哈，高佟侠客手底下干净利落，真使我佩服之至。佟林挤明沟冒凉气呀，不知道说话这个人在什么地方，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人，赶紧转身顺声音观瞧。佟侠客，我在这儿呢啊！佟林仰面抬头一看，在石喇子上蹲着个人，他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跟那石头的颜色差不多，形成了保护色，你不注意你根本看不着的。正在这时，就见石喇子上这主双腿一飘，飘落在佟林面前。啊，佟林这才看清楚，感情这个人年纪不算甚大，也就在40多岁50往里的年纪，比佟林还高着一点，宽肩细腰，身段长得相当漂亮，面如冠玉，三绺墨然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高鼻梁，大嘴叉，看着是傲骨英风。